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欢迎洪城回归，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洪城的声音了。 大家伙不知道， 洪城晒得黑了，壮了，又胖了，没有，不能说又胖了， 一天 又壮， 一天三顿饭啊，每顿饭五个菜啊， 对， 这个路子， 你这是要干嘛？放养了？ 没办法，这个出去嘛，咱就得吃好喝好，对吧？ 对中国游的还可以， 走了一段比较传统的中国古道， 古道丝绸之路吗？ 对，抽空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在周末的时间里给大家说一说我最近出去的这一段旅程，还有一些奇幻之旅。 奇幻之旅，我们等着洪城讲故事啊。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周车坛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我们先来说一说国外吧。这个德国交通部要求对保时捷是否在卡宴V6 的柴油引擎当中安装作弊软件，企图隐瞒这个氢氧排放量展开调查。 老车，这可爱的大众好像最近又事儿了呢。 这个其实也可以理解吧，因为大众的集团下面就是有着奥迪。而今天刚才提到的这个保时捷呢，它的这款引擎呢又来源于奥迪。所以这个大家就能够联想得到，也对上号了。 我可以理解为这就躺枪了吗？ 也不叫躺枪吧，因为奥迪本身它也是在大众排放门之后也是受到了政府的调查。卡宴的 SUV 和 Q7 呢，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姊妹车型，所以他们两个车的一个零部件相通，共同采用，这是都是一样的。 那你说我比如说这样一个事儿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咱们某品牌的车企，然后我用的是那个老车提供给我的发动机，然后老车你的发动机出事儿了，我躺枪了，我怎么办？ 你就是别人有理由怀疑你的这个发动机也有问题。 不是，可以，就是你的发，其实你的技术我都是从你那拿过来的，包括调教都是你帮我做的，然后到最后呢我被检查出了有问题，我怎么办？ 我觉得你应该事先知道这些事儿。 你应该是知道内幕的。 你不用， 凭什么知道我？ 你不用宅那么清楚啊。 对，这个奥迪其实是有回应的。奥迪此前曾经表示说要召回涉及故障的车型，然后对软件进行更新。但奥迪方面的相关人士在这个月的初啊，他透露说是排放问题是变速器跟引擎控制系统之间的故障导致的。就并没有所谓的什么，就是自己给自己宅了一下呗。 那反正是老车那个意思，其实他们之间都有什么事儿都知道。所以呢你该交罚款交罚款，该解释解释，解释不明白就把钱交了，这事儿就了了，就完事儿了，对不对？ 其实也是从这件事情来看出的话，看来这个排放门影响的车企不光光是我们之前知道的大众奥迪，可能也真的是有保时捷这种豪华品牌在里边了。因为刚才像我们刚才介绍的这样，它的很多软件很多技术都是公用的。那么我相信他们之间应该是在采用的时候应该不会说是隐瞒或者什么，他们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你看大众排放门在美国被罚了250多亿美金，然后又在美国要买回涉事的50万辆柴油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稍后再随着事态发展再关注一下。 我跟你讲啊，就这事儿怎么说啊，首先咱们国内柴油车就不多，另外在柴油车的排放方面，我觉得咱们国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查的再细一点，就咱们不说别的吧，咱就不说这好车，我就跟你说，这些所谓的作弊软件的车拿到国内来都是一顶一的，就是你知道吗？ 对， 能明白，这都是一顶一的。咱要看什么？国内有好多大货车都是柴油的，挂的尿素罐。我跟你说，100辆，如果他哪怕有9辆车里边能装上那个东西，我都求爷爷告奶奶，万岁啊，胡瑞啊，congratulations 啊！ 英语有长进呢。 就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啊，应该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在国内，尤其是对于车辆排放的一些检测和标准方面。有很多我之前听老师傅说修怎么修三元催化器啊，特别简单，捅漏了直通完事儿了，反正尾气也没人捡你的。因为大马路上没有说交警在跑在后屁股说，哎，你给我捡一下你的尾气，你有问题我罚你款，没有。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咱们应该还向欧洲看齐，我觉得这些都看齐了，国内的很多的东西自然而然就少了嘛。 希望他加强这个监管力度吧。 对加强啊。行，这事儿呢咱们就关注到这儿了，当然要哪天交罚款，哪天我们再跟大家再八卦八卦，是不是？大众有钱也得交点。 可以。 好， 那我们休息 一下。 一会儿回来。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 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高矮 小大松紧， 高矮 小大松紧， 高 高晓松指南，矮 矮大紧之北， 高晓松小说， 矮大紧闲扯， 高晓松最新节目矮大紧之北就在蜻蜓 FM， 蜻蜓 FM， 高晓松不能说的话让矮大紧说， 矮大紧说， 六月十二日首播。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八卦一下新闻啊。这个汽车业去产能落重锤，不再批准新燃油车企。嗯，就说明说这个要被，感觉像要被取替了的这个感觉啊。 这事儿得怎么说呢？就国内吧，生产车辆得有那个准生证，就是说咱们像生孩子似的得有指标似的，我得先有这个能上户口这个本事，然后我才能去生产车辆，对吧，老师？ 嗯 啊，这个准生证呢，当然是国家的一些各个部委啊，包括审核机制他们来批的。那么传统燃油车不批了。 嗯， 就是证明以后咱们现在你看大马路上跑的，再要是起一个新的什么燃油车品牌，你基本就没戏了。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汽车行业在去产能方面出台的算是最严厉的一个措施了。你像他说的，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具体内容，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十二号联合发布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意见，明确不再核准新建独立法人。哎，新建对独立法人传统的燃油汽车整车企业，同时现有车企新增的燃油车产能也将考量以往产能利用率、盈利、研发投入等指标。 那我听这个意思，可能很多的现在有指标的、有准生证的车企，搞不好过几年还容易出问题。 嗯， 因为前几年不是说有一些车企并没有汽车生产能力， 嗯， 指标收了嘛。就收 这个，这个可以理解，也很好理解。 啊、 因为之前的节目我记得我们聊过。德国已经不再批准啊，到2030年吧，我记得那次我们聊节目的时候，他要达到，就是也是在、这个、 不生产传统能源车型了， 对对对对， 2030年、嗯、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上次节目也聊到，沃尔沃已经不再研发这个新的汽油机了， 嗯， 已经全都投放到新能源这个发动机上面。所以说，中国作为一个能源使用和消耗还有排放这个大国，我觉得从一个很高。这个层面来看的话、 嗯、 应该有着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态度， 嗯， 也有着这样一个很前瞻的这么一个眼光， 嗯， 政府做这件事我觉得还是非常对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推动力吧、嗯、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嗯、OK， 那你就做，我允许你做，但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他就希望这些小的企业也好，这些能力不够、 嗯、 产力不够的企业稍微整合一下。 我八卦一下，我觉得咱们中国是一个曲线超车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我觉得汽车工业可能在新能源这个角度，中国会是在短期内可能成为汽车大国，你觉得能吗，老川？ 现在我们说汽车大国，中国已经是产销两方面的数据是汽车大国了， 嗯， 但是真正的离 强国 啊，对，离强国还很远。 但你要是说咱要把传统燃料这一块的就直接剃掉，直接踏入新能源领域，那中国的研发应该在整个世界当中也算前列吧。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也是根据一个整个国内的一个使用情况来说。中国现在有多少辆车呀？你想想，如果说一下子把这些车，比如说新能源给取消了的话，不是这个传统能源给取消了，那我仅保有先就是现有保有量这些车来说的话，你的一个使用啊，你的以后报废啊，一个处理的问题，这都是一个。 我在想另外一个产业，就是那个电动车老爷车产业。 电动车老爷车。 你想啊，那个中国第一辆电动车是哪家厂？ 那个时候什么什么比亚迪啊， 哎、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啊、腾势啊。 这都以后能成为电动车老爷车。 啊、没问题，我跟你说，现在咱们听众朋友，你要是感兴趣，你就囤一辆什么磷酸铁锂电池的老爷车，可能100年后 就增值了。 那个电池用不 了 了， 对。但不管怎么样，这一政策反而是能推动现在僵尸的汽车企业赶快退出市场。就你别在这耗着了， 哎、 你消耗我的这个资源。 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方面来讲，就是传统的汽车产业也等于说捏了一把汗。 嗯， 当然啊，我觉得现在的准生证是够的。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国内的无论是合资也好，还是自主品牌，有几家大厂，主要的车型销量还是他们。小的企业呢，以后面临的就是要整合做强做大，那就是看看怎么能把自己再好好的，在生存的角度再去做一做的事儿。但是说白了，这个传统的不用放，没事儿，够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用说担心以后买不到燃油车了，或者是会不会就不让卖了。 这个 短 时间的真的对这个、我们所说的短期，应该是我们这辈子可能都等不到这个，说完全说让新能源车取缔。 就是 这个正常的车辆， 我觉得我这辈子还能看着不卖传统燃油车，可能啊，就是只能以老，我估计可能以老爷车的方式存 在。你想活多大？ 哎呦，我跟你讲啊，这个新能源车后浪推前浪啊。 对，我是觉得它虽然有这个发展，但你传统的车你不可能这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啊。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可能十年前的。差不多大家的排量还都在那个2.0升，就得13个油左右。 嗯， 现在2.0升已经都6-7个油了。十年 可以预想，就是放眼看一下，或者我们来设想一下，你、 啊、 红城其实刚才说的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可能 那超跑怎么办？ 超跑电动嘛， 对 那个 CP9 EP9， 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加入其他的科技在里边。 我跟你讲， 这个车不见得说我只是满足于在陆地上开了。 哎 啊，有可能他真的是 什么反重力磁悬浮啊？ 哎、 那个， 让你们这样说完，我突然想到，我前两天参加的一个论坛， 啊、 就是那个人机互联、脑机互联的这种 脑 机接口的这种， 就是那头上戴个帽子，左转，哎，左，哎，这，哎，小了， 完全就是一个未来事业的这么一个开拓。 但我前一阵子就在那个，就是不是 ECS 展啊，就是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个片子，以后可能就是像什么呢？我们就是坐在一个盒里头， 盒里头。 一个盒里边 永久的家， 然后下面有4个小轮，那小轮呢给你送到一个桥旁边，然后那个轮小轮走充电去了，然后你这个小盒呢就开始上楼，上楼之后呢到上面，然后给你加4个螺旋桨，你就4个那个固定翼飞机，你就走了，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 小叮当吗？哆啦 A 梦。 哎，这可能是未来城市的一个挺有趣的啊，大家可以多想想啊。八卦嘛，八卦不就是咱们？ 我特别现在就是很期待看着老车坐在一个这样这种 飞， 这个画面一定特别美好。 也可以是圆的，一个蛋，然后 蛋还是盒吧。 我们咚就跳到一个蛋里，然后就飞走了。 挺好的，这是一个开脑洞的环节啊。啊，这个关于这传统车的一些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商业车险这个费率改革进一步深化，费改我们之前说过很长一段时间了。 嗯，哎呀， 这又改了呢？黑龙江还要当试点的呢？ 那是从2015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黑龙江等6地启动了这个商业车险的一个改革，作为首批的试点。 我那口音不太像黑龙江是吗？ 嗯，对，完全不知道是哪。 10万8000里。然后这次我们谈的这个商业车险的费率改革呢，其实带来的最大的实惠就是车险的费用最低可以达到3.8折， 嗯， 部分地区甚至可以达到3.4折。这个3.4折是有条件的，有前提的，是部分地区具有良好驾驶习惯和安全记录的车主，然后保费可低到3.4折。嗯， 我其实真的觉得它这个改革以后约束了我们的一些行车方面的算是习惯吧。 啊哈， 嗯， 就是不是驾驶习惯越好了，就那个 对呀， 保费就越、啊、也低。 你想，原来大家只是觉得是我驾驶习惯好，或者说我好好开车， 嗯、 我可能过的是我自己心里的这一关、 嗯， 或者是一些不违反交通法规的这一关，可能跟实际的金钱上挂钩并不是那么多。 嗯、 现在就告诉你，你不违反交通规则，你有好的一个驾乘习惯，就是会在金钱上跟你挂钩的。 你说我以后车企能，就是这那个咱们保险公司会不会出个小芯片？ 嗯， 然后就是每个车呢都有一个芯片的小接口。这个芯片直接插在车上，然后这个东西，这个芯片会连接上网，保险公司就能看到你平常的驾驶习惯呢、啊。你超出 那你插到人体里更好了呀？ 怎么呢？ 就植入在人体里， 就 你稍微有一点要这个超车并线的想法，他就滴滴滴滴滴滴。 然后保险公司来电话，哎，李先生，我奉劝 你还 是慢一点，这边要不然保票上浮了。 对，这我觉得，哎呦，我们今天就是谈未来是吧？ 啊、哦，我今天脑洞开的有点大， 但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最近跟美国人交流有点多是吗？ 我、哦、没有看科幻片看多了，你知道吗？ 竟然交流到未来的层次上。 这次的一个改革其实两方面嘛，一个是让行业，整个约束一下行业的一个 规范性，嗯， 规范，然后再一个更大的就是让车主享受到一个切实的一个受益。 对，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刚才也提到了，你出险一次，下半年的、下一年的这个保单的这个折扣就没有了。 嗯， 所以说，那么有着这么低的一个折扣之后呢，很多车主想他就会算了啊，我下半年如果这年不出险，那我下一年的保险费肯定又能省下一大笔。 嗯， 所以说从这一个角度和层面呢，又是一个约束，同时也是如果你真的达到的话，也确实切切实实的让这个车主受益。 嗯 嗯， 还有就是保费更低了，大家可能参保的保险险种也就更多了。这保险这个东西， 其实 被就是 对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才知道，原来有些人有些司机啊，真的是 5、6年都没出过险， 真的是不是想说这个，他是真的不买商业险，他只上交强。我是通过一个切身的一个周边朋友的案例， 嗯， 才知道了这个，他们真的是有这样一批人存在。 那你有没有了解一下他的想法是为什么会这样？ 省钱、啊， 省钱啊， 嗯， 没有钱， 一年省可能1-2千块钱。 就除了省钱以外，他觉得没什么必要。 因为交强是必须上的，这是必须的。他只是交了这个，任何的商业险他都没有买。然后之所以，那我说你现在一看你也出事儿了，你是把人也碰了，然后这种车也受伤了，你要修车，那你这个怎么办？他说我这个车太破了，已经这修不修我再说，但是他现在主要头疼的就是说在跟对方扯皮到这个责任的问题上、就是他可能会需要支付到医疗费，因为他没有上任何险的，所以说你出事的话这种的只能自己掏腰包。所以我觉得这个哎呀，这怎么说呢，应该还是上一点的吧，最起码那几个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的、还是应该要买的啊。 嗯， 所以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理预期，而且这个事儿是保险是保的那个万一，就是保的就是你万一出事儿的时候，这个让你去安心，让你有个依靠。我们不说这保险你非要怎么上，你在合理合法的范畴内怎么上是您的事儿，但我们推荐啊，能上您可以上一个。对了，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有一个成员险啊，咱们听众朋友可以看看，这个比保险公司的可能稍微好一点，感兴趣自己去点。 是、因为这个费率的问题还有保险的问题跟我们日常的行车都是息息相关的，有什么想问的，对， 都可以 到我们的快车道公众平台上来问，然后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对，好了，那今天咱们八卦车市的新闻就跟大家说到这里，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吧。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月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夜不是无影踪，是